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外国媒体批特辑发表了文章。老挝的《人民报》和《中国香港杂志》国际联系第八期分别登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和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批了特辑。印度的《新兴欧洲报》和《世界镜报》、巴基斯坦的《选择时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党网站《三色》分别以自主的强国、不可战胜的强国等为题发表了文章。刚果通讯社网站上载了文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自强力第一主义》。德国朝鲜文化研究小组在 MS 旅行社网站上载了文章《人民的国家》。南非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小组和朝鲜友好协会巴西支部的网站分别以自主的和强国和弱小国家发展成为强国为题上载了文章。香港杂志还刊载了地球观测卫星光明星4号成功发射的图片。